塔里的天空不下雨。 曾有你的风景不忘，才知细碎月光，感觉你充满深情的凝望。曾有过的幸福却变成了孤独，说好走完的路，剩我一个人流浪，怎么让